不知道几时开始，我觉得自己好像飘忽在空气中的尘埃一样，跌宕在无数的尘埃当中漂浮不定。我找不到自己的过去，也都找不到自己的将来。我漫无目的地向前浮游，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渺小，变得孤独。窗前的雨仍然继续下个不停，同以前不同的只是它细到几乎看不见，只能够凭着它与玻璃窗碰撞的声音才知道它的存在。当我梦醒的时候，窗外已经铺满着白蒙蒙的烟雾。随着曙光的来临，烟雾随风飘散，昨晚的雨亦都消失在空气当中。 情爱